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各位亲可以通过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回听节目。你知道吗？有四分之一的女性表示说，她们在跟男朋友恋爱之后呢，零食吃的更多了，外卖点的更频繁了，反正饮食是越来越不健康。好吧，单身使你美丽，说白了，恋爱之后呢，可能会让人更胖。你中招了吗？ 说有个老大爷呢，在首都机场航站楼打地铺，生活用品样样都有。知情人士说，大爷住机场已经差不多十年了，去了很多次都没有用。大爷说，机场暖和，有酒有菜，自己随时可以回家，但是回家了就不让喝酒了。平常呢是靠每个月1000块钱的低保生活的。

找了一百个理由，我就是那么傻。 新闻说呢，有一对夫妇叫做谢一香和吴桂生，他们是重庆云阳县龙岗景区的悬崖职业保洁员。安全绳崖下面那一端呢，拴着的是他的丈夫吴桂生，老婆谢一香呢则负责崖上面的绳头收放。每隔十分钟呢，老婆就要喊他的名字，听到他回话之后呢，心里面才会踏实。想想你随手那么一扔，就要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捡，拒绝乱扔垃圾，从我做起。

9:00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。